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。 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让我们与梁朝伟一起携手保护国际基金会，为公益共同发声，关注大自然在说话，关注自然资源。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？有的人觉得就是能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并且能够挣到一点钱，每天都不要一个人吃饭，离爸妈不要太远，有一点小自由，不干涉别人的生活，也不被别人所打扰，把日子过得尽量有趣，而不是两眼巴巴的光盯着物质和无止境的抱怨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生活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转了风向，索性你就把梦想许大一点，美一点好了。

每天生活一样的过，人就少了点激动，偶尔心想逃走，身体却是沉默。我们都觉得累，宁愿让心情继续浪费，不肯亏欠谁，两个人僵持在原点，甚至是而不见，为何不让对方飞，还是害怕飞远才发现当时心事也变得辽阔，手中的啤酒喝一口，祝我们幸福快乐，记得你的幽默，想起就有笑容。我们都觉得累，宁愿让心情继续浪费，不肯亏欠谁，两个人僵持在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要看

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。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。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，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情像细雨没法支持，好想给你知，柔情常在心中想奉示。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，此心可奉献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谁料爱意没法突然，伤心的每天，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。友情避去爱，对积至将来，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。友情避去爱，夜对星发呆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始终思念你，堆积起每分的爱思。情像四季没有尽头，只管跟你走，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。友情的 FM969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大家好。